的協議工作可能陷入僵局。在台灣，警察專科學校舉行畢業禮，內政部長徐國勇說，台灣警察穩文穩武，不但堅持嚴正執法，更加是全世界最溫柔，執法信心未有因為溫柔而打折扣。又說走訪過美國等60多個國家，有把握台灣警察是全球第一。徐國勇致辭的時候說，在居家檢疫高峰期，一日需要聯繫55000多人，如果缺少警員和消防協助尋人，防疫工作一定做不好。又說警察工作和社會大小事情密切相關，社會前進的每一步都有警察參與，勉勵警員堅持信念，就能夠在危險中順利完成任務。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此外，一个低气压正为菲律宾附近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转坏和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34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103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5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4.8升11元，美团点评157.9升6.4，阿里巴巴215.2升2.8，中芯国际18.7系跌7.4，中国平安82.05跌1.5，友邦保险73.4跌8毫，建设银行6.41升7仙，永达汽车8.65跌3.1，港交所295元升4.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894，瑞士法郎8.17，澳元5.413，加元5.793，新西兰元5.072，欧元8.79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6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4点，升33点。港金现价报15885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1美元，卖出171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的中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兆康港铁站。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屯门市广场中线有意外，龙尾近兆康港铁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牛头角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李郑屋游泳池。在新界西贡公路，因为近住白沙湾码头段咧，较早前有道路工程，而家入西贡方向嘅交通咧系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嘉林别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台六月 Summer Fun， 恬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Hello， 我系刘善怡。夏天到啦，为你推荐一首我认为最有夏日气息嘅歌，我会拣 Brian Hyland 嘅 Itsy Bitsy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Duck Bikini。一听就谂翻你自己读书嘅时候，对大部分人嚟讲咧，最开心都系读书嘅时候个暑假噶啦。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刘善怡主持嘅《恬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像是情到半夜未眠，电台放的老歌危险，弹着空气吉他和弦，哼的旋律经典，能被音乐环保的无忧无虑的，一遍又一遍，不想按下停止键。It's my favorite stuff. This is my favorite stuff. Don't give me drugs, just all the things that I love. My favorite. It's my favorite stuff.带去重复播放中，躺在沙发上放空，不用太激动，不用偏头痛，做个好梦。音符的世界打通，人路都打通，音符的语言相通，喜怒哀乐都相融。享受这节拍，就像漂浮在雾中里的爱。不管大山或小海，音乐给了灵魂灌溉，身体只是摇摆，这感觉格外自在。Right.It's my favorite stuff. This is my favorite stuff. Don't give me drugs, just all the things that I love. My favorite. It's my favorite stuff.小时候存钱买录音带，那感动还存在，歌词本里的精彩如何下载，从 CD 到 MP3， 音乐陪我跨过了时代。 So good, yeah, so good. It's my favorite stuff. This is my favorite stuffDon't give me drugs, just all the things I love. My favorite. 本来有方大同 favorite. 新入派台作品 favorite. It's my favorite stuff. 跟着这个乐队，他们最 favorite 的东西呢，是一段的回忆来的，带到你回去1960年的时候。 半生 相聚，无奈他的心暗许，眼内藏着忧虑，此刻与我相聚，片刻欢聚。 The Boogie Play Boys 新歌《南洋别恋》。佢讲到喺南洋发生一段好旧嘅爱情嘅故事，可能你一路喺入边会谂起一套嘅电影嘅，我哋同呢一套电影相关嘅呢首嘅作品，主唱嘅有张国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社民连王浩铭早前入禀申请司法复核，挑战现行法例禁止被判监禁超过三个月的人士参与立法会、区议会和乡郊代表选举的规定，要求裁定有关规定违反基本法第二十六条和人权法，要求法庭宣布相关条文违宪。法庭下午颁下判词，裁定王浩铭败诉。王浩铭同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在占领行动案件中被裁定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成立，判监八个月。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就被裁定一项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和一项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成立，被判八个月监禁，缓刑两年。警方昨日在元朗洪水桥一间村屋检获一支真手枪、390发子弹、一些枪械配件和一支伸缩棍，拘捕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8至65岁。被捕人士是一家三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个仔。警方毒品调查科警司周黄忠说，被捕人士藏有枪械的意图是其中一个调查方向，但有人曾经在网上宣称要袭击警察。被问到今次发现的枪弹和昨日中环的示威活动有没有关联，周黄忠说警方是在昨日朝早拘捕三人，暂时未知有没有关联。一名53岁男子昨日在竹园南村被一名56岁男子用生果刀施袭，身体多处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案，被捕疑凶稍后将会押往法庭处理。警方说事主和疑凶认识20年，由工友变成朋友再做邻居，但两人近年积怨，昨日在疑凶屋企因为金钱问题发生争执，怀疑有人用一把23厘米长的生果刀斩向事主，事主 夺门而出大叫求救，疑犯未除并继续施袭，有邻居报警，警员到场发现事主倒卧走廊的地下，身上有12处刀伤，后脑、颈、手臂和腰侧都有好深的伤痕。警方在事发单位外拘捕一名男子，并检获利器，亦都在屋内检获6把气枪。警方说两人都是报称无业和有案底，疑犯有情绪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七国集团将会就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发表联合声明。安倍晋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日本早前就香港局势对中方深表忧虑。他表示，中七国集团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等的普世价值，有领导全球舆论的使命。在香港目前实施一国两制的基础上，日本希望带头发表有关声明。共同社早前报道，日本政府拒绝加入美英等国家严厉批评中国在香港制定国安法的联合声明。消息人士透露，日方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避免过度刺激中国。据报，在七国集团之中，美国和中国激烈对立，意大利希望加入中国有关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构想，令声明的协调工作可能会陷入僵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转坏和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2点，跌两点，总成交金额1,1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5点，升51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5.8升12元，美团点评158.7升7.2，阿里巴巴215.4升3元，盈富基金25.46升2仙，中芯国际18.74跌7.2，中国平安82.15系跌5仙，友邦保险73.5跌7毫，建设银行6.41升7仙，港交所295.2升4.4，永达汽车8.51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5，瑞士法郎0.949，加元1.339，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4点，升33点。港金现价报15,885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56美元，卖出1,71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紫广场中线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的交通现在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府地。咁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紫广场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府地。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龙尾去到海滨汇；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嘅交通繁忙，龙尾李郑屋游泳池。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段，因为较早前有道路工程，而家入去西贡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嘉林别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mood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我哋请嚟呢对嘉宾咧，咁佢哋先前咧有一首歌咧，我哋咪话啊，佢哋做啲生意 effect 嗰啲做得好好嘅。咁今次首新歌咧，直接一嚟就已经系生意 effect 嚟噶啦，就系流水声嚟嘅咁样样。今日有 Blaster， 嗨！ 系啦，有呢首新歌咧，我就成日喺佢哋嘅 IG story 嗰度咧就见到因为佢有一个系嗰啲派台嘅 souvenir 嘅，系一嚿番碱嚟嘅，系啦，咁佢哋就不断玩紧嗰个笑话啦，抌落地下，小心啲汁啊，咁嗰啲啦。 呢 喂，呢首新歌叫做《番碱启示录》嘅，喂，介绍下呢一首嘅作品先，系啦。 好，咁啊，呢首歌咧就系讲关于喺浴室里面发生嘅嘢啦。大纲就系我哋生活喺呢个社会好多压力嘅，有好多因为我哋背负住好多唔同嘅责任，因为我哋年纪都卅几岁啦，里边，咁啊个生活叫逼人啦，咁唯一系可以 relax 到嘅地方咧，其实就系喺浴室里边冲凉嘅时间嘅，咁唔系浴室里边你揿手机，因为我哋冲凉嗰阵时咧就系一定系放低个手机啊嘛，即系应该极少人会拎住手机冲凉噶嘛，我谂啊， 你觉得你手机防水系为咩？ 为咗做直播啊？ 直播， 佢哋嚟紧可能会开一个喺浴室嗰度。 OK 喎 ，Jam 歌。 OK 喎， 几咁严情啊？嗰件事啊， 可以谂谂佢啊。系啊，咁啊，系咯，跟住继续就系点解系会系番碱而唔系洗手液启示录咧？咁因为咧，番碱系一个比较天然啲嘅清洁用品啦。 系， 咁我平时接触嘅嘢、周遭嘅嘢都已经系比较受到加工嘅嘢，咁我哋想喺清洗个身心嗰阵时咧，都系用啲比较天然嘅嘢，咁所以就叫做番碱启示录啦。 我嗰度系咪 out 代言咧？希望可以有冇啲 sponsor 啊？系一个商机嚟啊嘛，系咪先？ 好多番碱好贵嘅，依家啲广告好迷嗰啲牌子。 喂，咁但系几时写嘅先呢一首歌？其实系 其实即系要回想翻就系即系我。之前作歌咧，好多時即係個取材個靈感咧，就係、是、行街。咁啊，第二個地方就係喺我即係沖涼嘅時候咧，就會咦咁啱哼到嘅時候咧，因為我即係會攞埋部電話入去，但係唔係沖緊涼嘅時候用啊。咁啊，係啦，過程唔講啦，咁啊就係排咗毒先，係啦。 有咩可以講啊？個過程 排毒嘅過程，係啦，排毒過程唔講。咁啊，因為就會拎埋部電話去排毒啦。咁啊，所以排完毒就去沖涼啦。咁啊，部電話就放低咗喺度。 係。 咁就真係咁啱咧，就吹口哨嘅時候咧，就咦哼到個 melody 出嚟，又幾得意幾順口喎。 啲次數幾多嘢做嘅？ 係噶。 又吹口哨，你又露咁樣。 因為我好中意吹口哨嘅。 哦， 係啊，我係細細個已經係好中意吹口哨嘅。 係，我都覺得係一種幾犀利嘅技能。 呢個技能係真係喺我讀書，即係嗰時期咧，唔讀書啊嘛，咁即係好多產生好多技能嘅，即係轉筆。 即係撩女仔就必須要吹口哨。 唔係呢個唔好講轉啦，係。即係其實會留意到身邊同學仔會，譬如啲轉筆轉到哇，又唔知轉嚟轉去好勁啦，或者轉書啦，左轉又轉咗，咁我就係吹口哨咯。 哦， 系啊，咁啊，自细就可以中意吹口哨， 都叫同音乐有啲关 系 啊。 系啊，所以佢而家发展个方向系好啱嘅。 但我想个歌入边个口哨都系你吹嘅， 系我吹嘅。 哦 ，OK， 好 专 业啊， 系、 啊， 无形中呢个技能，发觉即系吹吹下，发觉咦，足于今日大霸用场啊，几好。 系， 因为其实仲有个。原本個 idea 咧就係因為其實沖緊涼嘅時候咧，咁即係發覺即係我因為中意洗埋頭啊，沖涼一次過做曬。 有邊個沖涼點啊？ 唔係真係 我沖涼中意洗埋頭㗎，係一件事嚟嘅。 我沖完之後抹一抹身， 下巴。喂，等陣先，但係有人真係。有人唔沖涼淨係洗頭噶嘛 ？OK， 大家 啲頭髮係會 係啦，係啦。咁我就中意一鋪過做完先啦。咁就發覺個出水位啦，就咦，好似越嚟越塞啦。咁啊，發覺原因就係啲頭髮甩得越嚟越多。咁又其實萌生嗰個情況就係因為好多時我自己插電嗰個方法咧，就係其實翻屋企即係忙碌完一天啦，咁啊翻去沖涼其實係對我嚟講幾插電嘅。咁但係發覺真係開始年紀開始有翻咁上下大啦。發覺沖涼開始補唔到血啊，回唔到血啊，即係嗰下沖完 見暈， 仲係好攰。 沖完熱水涼啊，見暈， 焗咗啲嘢上腦，焗咗啲血液上腦， 係啦。咁啊，發覺開始唔係好掂啦，回唔到血啦。咁其實個概念係類似咁樣嚟萌生，去再同大家對 band 開始研究下點。 原來咁憂傷㗎，個背後個故事就係佢哋年紀又大啦，又見暈啦，回唔到血啦。 但首歌寫出嚟係輕鬆嘅喎、 哦，其實嗰隻歌嗰、那個即係個背景係好好 sad 啦咁樣，但係咧係想鼓勵翻人咧，因為佢裏邊有啲歌詞就係話 點解我哋會叫做回唔到血啊，又或者係點解會咁大壓力呢？可能係我哋生活嗰個模式呢係唔係咁啱自己嘅，可能需要反思。有機會可能係工作啦，有機會係可能你嘅冇乜興趣啦。咁所以係想鼓勵返人係趁我哋雖然話係三十幾歲好似好老，我哋可能出嚟做嘢做咗十幾年好似好耐，但其實人生距離退休仲有好多年嘅。咁點解唔望下多，即係唔望下之後而諗返之前嘥咗幾多時間。我哋應該係趁仲有時間嗰時係可以嘗試下換一換嘅環境咁樣、叫做劈掉重練，重新出發。係啦，所以你聽落係啊，係啊，係我哋啲叫做步入中年嘅一個嘅悲歌，但係其實係正面嘅。 其實點解個編曲會揀呢個 reggae 啫？其實就係即係我哋個信息好似好沉重，好似講一啲好深入嘅嘢嗰陣時，點樣可以用一個輕鬆嘅手法，等人哋聽到口哨聲喎、甚至聽到編曲上啲水滴聲喎，咁啊有一個營造到一個浴室俾你一種輕鬆嘅感覺。所以我好中意阿 Ken 嗰一句 chorus 佢寫嘅晚晚。慢用花灑或者慢慢用番鹼再清洗內心的苦澀，其實就係好真實嘅，因為你搽鹼即係好爽啊，然後你個人可以放鬆咗，你先至可以諗到一啲你應該要做，同埋你應該諗緊你聽日要點樣再做得好啲咁，好似好靚啊，即係希望在明天咁樣。但其實喺香港依家呢個社會氣氛，我覺得係需要一啲洗走負能量嘅歌曲，所以我哋會揀咗一首比較輕鬆，但喺一首歌最後最高潮嘅位置係俾翻少少能量去叫做鼓勵翻自己，鼓勵大家。 秋回到家即刻要除衫加剥裤冲入去，随着番碱水退，头耷低竟然甩头发，掉进水管深处排水口即灌水塞住，像这舒适摧毁难得的安慰，全崩溃被拆毁。每晚用花洒又清洗内心的苦澀，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阿姨。再等过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四周的香气来纾解心里的烦躁，让满身可解困，全身心可以透一透，除去污糟的我难得找到个浴室去被洗抹。每晚用花洒又清洗内心的苦澀，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再等过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再清洗内心的苦澀，每晚用花洒又清洗内心的苦澀，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阿姨。再等够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就算快线退后了别放弃，目标都不变，别担心路弯弯认错了，但仍可改变。今天我悠然回想当初每点， 但你哋自己各自有冇經歷過真係嗰種劈掉重練嘅一啲嘅經歷㗎？ 我有嘅，我之前係即係都係翻嗰啲 office 工，即係朝九晚唔知幾多咁樣嘅。即係早幾年咧，就係因為對 band 有時即係拍下歌要做訪問啊，同埋有時出 show 咧就唔係香港出嘅，咁要出國出嘅。咁有一期咧就係連續話會有兩個出國嘅 show， 咁又加咗啲訪問。咁正常工邊可能請到咁多假？咁其實請假老細都可能會有少少微言咁樣啦。咁嗰陣時就開始哦，不如去跳出去，唔再。即係唔再喺呢一個工作環境度做啦，直情係轉行啦叫做。咁而家就係轉咗做你當係一個叫做 freelance 嘅性質咁樣咯。 即係教定 係啦，係教樂器嘅。咁嗰陣時都經歷咗，即係嗰種心理嗰個矛盾就係、是我跳出去會唔會有學生啊？然後我過往嗰啲經驗咧，咁啊用唔曬，用唔到咯，完全咁樣。但係最後我都會俾個時限自己，我俾一年時間自己，如果一年時間如果搞唔掂嘅，咁我咪當放假翻翻去做 full time job 咯。 講緊呢件事係幾耐之前嘅？但係 幾耐？ 應該唔係一年前啦， 一六年一七年啊， 係咪啊？ 一六年 嗰陣時要去 第二張專輯，係啦。 我覺得你之前有首歌係講嗰啲 N 車噶嘛， 係啊， 就係嗰陣時 嗰陣時一四年，應該一六年就係 Keep Moving Forward，Keep Moving Forward 嗰陣時 放開就係佢寫嘅，其實嗰個歌詞都係有少少講工作啊，即係兜圈啊， 係啊，循環又想，因為其實都想表達就係好多時我哋即係叫做有啲唔好嘅磁石吸到埋嚟，咁會唔會係除咗怨其他人之外，會唔會係自己要改變曬好多嘢先至可以逃離到咧 ？OK， 咁另外咧，你哋咧？ 我諗其實做音樂成日都要劈掉重練嘅啦， yeah. 可能你寫完一首歌，你好俾心機寫，跟住發現好多人中意，咁你就要劈掉重練嘅。 你就話係你哋要劈掉重練，你唔好品味。 即係所以其實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基本上好多歌我哋即係可能初嘅時候都係覺得一股作氣咁樣寫整整嘅，咁但可能你 review 翻，其實嗰陣時係原來嗰下只不過一時嘅衝動，咁所以你又要將首歌劈掉再重練過。 但因為譬如咁，你今次繼續係你哋自己監之餘咧，仲有 Jeremy 啦同埋阿偉噶嘛，咁佢哋會唔會有一個角色就喂咁 劈掉重練， 即係嚟劈你哋啦咁？ 好彩呢首歌就冇啦，咁當然我哋嗰、那個想做專輯啊或者揀歌方面呢，其實係經常都被劈掉然後再重練好多次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呢對上一張專輯或者對上嗰隻碟啦，咁派歌其實已經係兩年，咁啱啱本身呢一首歌呢係諗住係今年嘅年頭去做發布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好多嘢都會褪咗，咁睇下可唔可以趕得到喺今年裏面有多啲歌，即係起碼唔使俾人知啊劈掉重練練到未啊師傅，仲未練到咁樣咯。 OK， 係咯，因為我覺得你哋so far 嘅特色就係有一種幽默感喺中間嘅，即係雖然你可能講啲嘢係即係人生比較悲哀啲啦，即係發線又向後吞啦，沖涼又見雲啊咁樣嗰啲啦嚇。咁但係起碼我覺得聽完出嚟嗰件事係真係有種好輕鬆，我可以一笑置之嘅，有種少少咁樣嘅感覺咯。咁嚟緊係咪都係呢種方向寫你哋嘅作品咧？ 我諗都會有，佢係一部分啦，因為始終我哋都會有感性有面啦。 講出嚟都好， 我覺得好辛苦啊！ 自己講完之後自己打冷震啊咩事？ 即係唔係感性，即係唔好話咩。其實我哋都會有啲係比較正經少少嘅歌嘅，都想嘗試呢樣嘢嘅。即係除咗因為我會覺得我哋自己第一咧，我哋夾 band 其實有五個 member 喺度啦。咁每個人其實都會有佢哋自己嘅性格，會有佢哋自己嘅特色喺度。咁所以我哋自己同埋我哋比較貪心咯，唔中意淨係做一樣嘢。咁可能呢個係一個我哋大家嘅一個共識，都係中意一啲玩嘢，比較幽默用一啲正面嘅 angle 去講一啲負面嘅嘢。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共識，就係我哋大家都中意嘅嘢。咁但係都會想有啲空間，就係可能我哋某一啲 member 佢哋比較自己中意，喂有啲題材可唔可以正經少少咧 ？Straightforward。又或者有啲題材會唔可能再唔係咁 funny 嘅，再型即係沉重啲，又或者可能會唔會有啲係型啲嘅，或者 rock 啲行啲嘅嘢都會想試。我哋嚟緊都會想，即係都會有類似咁嘅歌會想推出。 咁但係幾期待啊！即係我覺得即係陸陸續續可以睇到 Blaster 佢哋有一啲唔同嘅新嘅面向，係啦，曲風又好，講嘅 message 都好咁樣。咁而家 你哋感性啊嚇， 係咁 MV 係拍咗未㗎？我想問 你話呢只 只歌， 呢只系翻紧。 呢只其实我哋暂时就系出咗个 lyrics MV 先， 系咯系咯， 因为睇下之后再 每个人冲一次凉拍一甜得咯。 不如索性一齐冲。 就 book 个芬兰肉， 既然咁开心，大家一齐嚟啦！ 嚟啊！ 邀请埋你哋添，邀请埋你哋， 冲住凉咁出收喎、啊！ 系咯，咁我哋第一次喺芬兰肉嗰度搞 concert， book 个芬兰， 就系你哋啦，咁样 仲可以啱埋 sponsor， 边个可以有呢、這个有呢个防水衣 equipment？ 系啦，咁究竟佢哋会唔会拍 MV 啊？但系嚟紧可能 我谂呢首歌就未必啦，因为反而可能之后嗰啲。睇咩情況？ 咁睇下佢哋會唔會真係搞個芬蘭嘅 concert 先？咁啊，喂！但係呢首歌我好中意，係啊，即係有種開心嘅 mood 啊！即係你知，因為近呢大半年大家都係意志消沉咁樣啊，咁呢首歌係一個幾 lift up 到大家 mood 嘅一首歌嚟嘅，係啊！咁啊，多謝 Blaster 介紹佢哋呢首新歌《翻緊啟示錄》，thank you。 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 有关声明。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怀疑遭到警员跪颈致死，触发全国示威。其中在纽约州水牛城，75岁示威者古吉诺被警员推跌，头部流血，两名涉事警员被控疑及袭击。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质疑古吉诺可能是反法西斯主义极左翼煽动者，又质疑古吉诺跌倒的程度比推他的力度大得多。有同特朗普同属共和党的参议员批评特朗普的言论是煽风点火，在没有证据证明下的严重指控。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州长葛姆要求特朗普道歉，形容特朗普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完全无法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附近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转坏和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77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1,21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5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5.8，升12蚊；美团点评159.6，升8.1；阿里巴巴215.8，升3.4；盈富基金25.24，跌2毫；中芯国际18.84，跌6毫；中国平安82.15，系跌5仙；友邦保险73.5，跌7毫；建设银行6.39，升5仙；港交所296.6，升5.8；永达汽车8.55，系跌4.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891，瑞士法郎8.181，澳元5.418，加元5.787，新西兰元5.073，欧元8.8064。每百日元兑港元7.2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4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4点，升33点。港金现价报15,88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96美元，卖出1,71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中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一啲，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咧，而家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都系开始有车龙啦，港岛入口的龙尾咧就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由骏业街嗰度开始啦，就比较多车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验车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仍然都是有道路工程做紧噶，系水务工程做紧噶。咁跟住咧，白沙湾游艇会嗰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入去西贡市中心系有少少龙尾啦，排到去窝尾。另外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老围嗰度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都系有少少挤塞。 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大氧体能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Hi King， Hello Eric 啊，翻嚟啊，四点钟之后啦，苏动音乐、yeah.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位新嘅音乐、都唔算新嘅音乐人，新嘅作品啦、啊，咁但系呢个音乐人咧系2018年嘅时候系新人嚟嘅 ，OK， 咁嗰阵时2018年咧，佢第一张专辑叫做《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咁樣啦，咁嗰隻專輯咧已經係第29屆台灣金曲獎入圍咗最佳新人、最佳個院專輯同埋年度專輯3個大獎，係一個好有創作實力嘅新人嚟嘅。咁我名叫做鄭興，高興嘅興啦。咁我覺得佢好得意嘅，佢係喺內地出世，咁讀書啊都係喺內地唔同嘅城市。咁最後咧係去咗台灣發展，同埋喺台灣出道嘅咁樣。於是乎咧，即係雖然大家會將佢歸類為台灣歌手，但係其實佢嘅編曲嘅風格都係好台灣嘅。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我喺我眼中啊，即係我聽國語歌比較多嘅時候，我會覺得內地歌手嗰個嘅旋律編曲嘅風格同台灣歌手咧係真係聽得出唔同嘅、即係冇高低之分，是只係風格唔同係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唱歌嘅口音咧。又是內地的口音、 okay. 即是這件事可能又有些太細緻了分得就是你聽得出是很台灣風格的編曲但是偏偏這個人唱歌是一個內地的口音我覺得那個衝突的美感又挺有趣的這樣、 oh. 那是啦都是那種憂鬱小清新的狀態來的是簡單吉他這樣啦那一個這樣的人這樣那接下來他會出第二隻專輯叫做眼淚博物館這樣做咩？睇乜文青嘅嗰個氣質啊！ 眼淚博物館啊！哇哦！ 呢個語氣咧，係令到嗰個文青嘅氣質咧受到咗質疑嘅，真係。 唔係啊，係即係我覺得咧，係台灣人啊，你做呢樣嘢咧， 係 make sense 嘅。即係諗下，如果係一個香港嘅歌手，即係如果佢冇翻咁上嘅氣質，但係佢唱一首咁嘅歌，你就覺得做乜嘢啊？ 即係你諗下，佢第一張專輯叫《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呢件事其實唔會發生喺香港嘅。你會唔會講話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九龍？咁 啊，系，因为佢一首讲，因为佢一首讲移民嘅歌咯。 咁而家好， 系啊，即系突然间一日我离开香港，我飞啦咁。 但系呢啲歌名，你觉得只会出现喺《My Little Airport》嘅专辑当中咁啊？ 系， 即系普通嘅歌手。 佢哋真系有一种诗意啊嘛， 系咁样。咁讲翻呢个新嘅专辑啦，咁样，我想介绍第一首呢一首作品咧，我觉得真系得意嘅，嗰、那个名称叫做《阳台》，做咩事啊？嚇親你， 係 啦，咁咧 ，feature 嘅一位歌手咧，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嘅，叫做台灣天后嘅御用才子 Hush 同佢一齊唱。 嗯， 咁呢一首歌咧，我係未聽之前，我睇到歌詞啦，我已經有一種哇，我要聽下呢首歌到底佢點樣唱嗰種嘅感覺。 Okay. 因為你就咁聽咧，你係 即係陽台呢兩個字，你係完全唔知佢會唱乜嘢噶嘛？即係同長生有烈一樣，你要誒唱裝修喎、啊、咁樣。 係，即係對上一次就係有陽台就係鄭安琪嘅歌啦。係 啦，但係其實佢話我在陽台上看你啊嘛，咁你都知道係有個人喺入邊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咧個故事係講緊男仔喺。成長嗰個字關係乜嘢？喺成長過程當中咧，對於性別性慾嘅嗰個嘅自我認識嘅過程， 咁得意 係咪好得意？歌詞當中我睇咗幾句之後，我就覺得好不得了啊！即係例如咧，床單和晚風纏綿，現實和夢境爭辯，而我在凋謝。 哦， 青春向欲望妥協，讓我狠狠偷窺這世界。我成日唱迷茫啦，但系迷茫都系对于咩未来啊，对于前途啊，对于人生嘅迷茫。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其实喺你青春期嘅时候，你未嚟得切迷茫嗰啲嘢嘅时候，你迷茫紧系你自己身体上嘅变化啫嘛。 哦， 系、okay ，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简单啲讲，好似再地啲。但喺我听落咧，我会觉得系一个新嘅角度嚟嘅。 同埋系有一种即系你嗰啲系。好典型嗰種睇法咧、嗯，即係男士真係唔會認自己有啲咩係唔識啊、唔明啊、唔知啊咁樣噶嘛， 係 即係係從來嗰個教你長大嗰個方法都係你要吹去咯，冇咩好識，我梗係試過啦，黐線咩？你唔係未試過嘛？我梗係知啦。 系啊， 佢点会承认自己有呢一种即系青春期中间，你已经有嗰种即系好似 彷徨啊嗰种。 系啦系啦，佢唔会承认自己有嗰种彷徨啊嘛，佢自己收埋嘅时候可能有， 系、 嗯、拎出嚟讲咧 就 唔会噶 啦， 系啦，长大咧就听好多啦，我飞佢都唔会飞我啦，都系嗰种我掌控一切咁样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头先啊 ，Eric 讲得好好，就系、是、今次嘅合作咧先会有呢个效果喺度。 系， 咁就系我头先都话，其实系抑郁嘅小清新嗰种嘅感觉啦。 系， 咁但系偏偏就系同 Hush 合作之后咧，因为佢都系一路都系写歌俾好多嘅女歌手天后啦、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佢比较放得开自己嘅。 系， 于是乎咧，即系郑兴都话咧系同 Hush 嘅合作咧一个大胆。配一个含蓄少少嘅人咧，系、 okay. 有勾佢去令到佢释放咗自己内心一啲咧不为人知嘅一啲嘅猜测或者一啲怀疑， oh. 即系一啲都好似你头先咁讲，唔会同人哋讲噶嘛。咁可能有啲系害羞地唔同人哋讲啦。咁但系佢就话今次嘅合作系真系有令到佢去。释怀咗少少，喂，以前系咪太过含蓄呢？以前会唔会有啲太过于将自己收埋呢嗰种咁？我觉得几得意嘅一次合作嚟嘅， okay. 即系唔系关乎于乐坛嘅地位啊、前辈后辈啊，而系两个唔同性格嘅歌手，即系一个系哇嗰种啦，但系另外一个就系你见到一个好乖嘅小男孩咁样。 哦，即系有一日林家谦加 Master Mic 有个 crossover 就 我暂时我找不到一个 代替到 同性别的歌手。 即林家谦你听落好含蓄啦，系咪？ 我觉得是林家谦加 Serenity。 唔系，咁佢哋已经证明了是水火不容的状态噶啦。 但系佢哋系好和谐咁样嘅状态咯，咁我哋去听咗先嘅，咁样诶，头先讲咗啲歌词嘅内容，唔知道有冇勾起大家当中一啲嘅共鸣啦。拣你有郑兴 featuring 有 Hush 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阳台》。 进来漆黑的阳台像一艘宇宙飞船，黑洞里面藏着热闹的街，那种幻觉我也有过一些，这城市好像有点危险，躲在阴影里面是不是就能简单点。哦哦哦之间放纵和 最靠近天空的地方，想象自己在山顶上，把天上星星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让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明天的浪会是什么颜色，看过它们的人没有几个，尘灰尘的鞋盒也有他的星座，他只是从来都不说。长大和晚风缠绵，像是个梦境争辩，而我在凋谢，青春像欲望作协，让我很难逃回这世界。留着和承受之间， 我中意佢有种复古，嗰种成个 melody 好似有种复古咧， 有种小虎队嗰种校园青春嗰种 啊，系啊，即系你睇嗰啲台湾，即系讲翻，如果佢哋系以前七八十年代啊，即系嗰种风格咧， 即系咩我的少女时代嗰种嘅感觉， 再旧啲添，我谂。 搞錯，但係呢個即係 台南嘅風情嘅有一種。 啊嗱，但係即係有嗰種嘅感覺嘅啫。你諗下，而家三十幾歲嘅人再回憶翻自己青春期，對於成長、對於未知嗰種探索啦，咁呢個可能主要集中喺你嘅身體同埋心理上邊啊。咁其實就係嗰種曲風咯，但係佢都有少少墊底噶嘛。咁嗰樣嘢我唔知道，因為其實呢一首歌雖然兩個都係男仔啦，但係咧我睇完呢首歌同埋聽完呢首歌之後，我自己個感覺咧係即刻令我諗起我自己對於自己一種同人哋唔同嘅嗰個時期嗰種探索嘅故事啊！我仲記得中學嘅初中中一二度啦，我仲記得咧，我哋嗰陣時咧係所有學生必須要喺陸運會入邊咧參與啲項目嘅。咁大家女仔咧係集體性地好想參加啦啦隊嘅。點解咧？係因為可以隱藏喺人群當中，即係如果你去跑步啊，點樣你要自己一個跑 但 係 你唔係都要即係出嚟跟住，然之後跳下舞啊，攞住個 pom pom 喺度 養 下 咁樣。但係 mass dance 嚟㗎嘛。 哦， 系啦，即系可能五六十人一起跳嘅时候，唔一定见到你噶嘛，即系呢个系嗰阵时嘅心态啦，系啦， 你系人群之中嘅聚焦嘅一点啊， 系啦，好容易被发现嘅一个人啦，咁样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好记得咧，人生当中咧第一次咧好疑惑或者好质疑自己咧，会唔会同人哋太唔同咧？就系嗰阵时， 哦， 因为我好记得嗰阵时咧系要着嗰啲嘢蓬蓬裙嘅，即系芭蕾舞嗰啲蓬蓬裙啦，咁仲要我哋系红色嘅， 系。 咁你知道人哋嗰啲咧就好細一條噶嘛，咁我嗰啲我成日覺得兩個女仔都可以著到我一條咁樣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即係因為佢係排一擺埋一齊，即係自己去攞自己嗰條咧，我成日覺得我嗰條咧喺五六十條嗰啲裙當中咧係特別顯眼嘅。 Okay. 而我嗰種顯眼，我就會覺得你明明就係想將自己收埋喺人群當中，但係你逼不得已又變得好顯眼嘅時候咧，你會有一種不安 㗎嘛？咁你要享受成為人哋嘅目光焦點。 係啦，跟住咧我就揾到我自己，知唔知點解咧？跟住老師覺得我可能笑得太開心咧，一個即係舞台效果好好嘅人啦，佢直情唔俾我隱藏喺人群當中，我有 solo 㗎。 哇！ 好誇張，真係。但係你明唔明嗰成個創作嘅意念係啲咩呢？有冇睇過咧？即係舞龍舞獅啊，大頭公仔喺隔離好開心咁跳嚟跳去咁，啊、我就係嗰個角色咯。即係當大家都喺度好整齊地跳緊一個統一嘅動作嘅時候，咁、啊、隔離咧就會有個肥妹仔，咁嗰時 Form One Two 都得得意意嘅小朋友啦，咁樣啦，係好開心地圍住佢哋跑咯，嗰啲啦，咁嗰就係我嚟。所以我 即係你唔使排 step 嘅， 係啊， 你淨係喺側邊度騰嚟騰去， 係啊， 算唔算一種放逐你嘅感覺？ 咩啊？嗰時我好記得老師同我講。唔係啊，我嗱，依家你講我大概明白，因為可能本來係好整齊地咧，唔會突一啲嘢出嚟啦。但係我喺入面可能好容易就突咗出嚟啦。咁但係老師為咗唔傷害我弱小嘅心靈，我話算啦，不如揾其他 task 俾你做啦。但係以前嗰陣時，老師同我講：，咁啊，其實我咧笑得好開心啊，你真係好適合出嚟 solo 啊咁樣。咁我就喺嗰個舞台度揾到自己咯。即係我覺得我都係開心，都係一件幾好嘅事情啊。同埋既然冇得隱藏自己，咁不如就盡情展現。即有嗰种嘅感觉喺当中。 哦 ，OK， 咁几好啊，有翻一种青春嘅回忆教俾你。 但系俾你讲完之后，我喺度检讨紧。 唔使检讨，你应该检讨你个 miss 对你嘅。 未有事 ，miss 处理得好好噶，好得。 究竟佢嘅心 态， 嗰个潜台词究竟系讲咩咧？咁样 唔紧要啦，系啦，即系一个好有趣嘅过去嘅故事嚟嘅。系啊，我中学跳啦啦队噶，咁样。 大家可以幻想啦。 唔使，我自己都唔想玩。 使唔使玩嗰啲咩？唔知几个 like 咧？阿琼仲要 po 相噶啦，佢哋。 我同你讲，我真系恨不得咧，即系烧咗我间学校，就为咗烧咗呢啲咁嘅记忆。好搞笑啫， 几开心啊！头先你都系快乐嘅回忆啊， 系同埋真系喺嗰度揾到自我嘅， 系、啊、 就发现原来俾人望到系一件几开心嘅事。 系啊，嗱，咁啊，头先阿琼就介绍咗啦，呢一位嘅系 郑兴 featuring Hush 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阳台》。 系啊，你即系如果摆我哋。即係嗰種好男人主導啊！即係嗰種死唔認低威啊，或者咩都要吹噓咧，嗰首歌比我騎樓噶啦咁樣。 又騎樓， 輪拍堅田詞咁。 即係好香港啊！ 講第二啲嘢㗎，係 啊，同埋你覺得入邊啊，應該有啲小心思喺當中 嘅。係啦，咁樣。咁但係咧，你話即係近呢幾年咧，即係我喺度諗啊，有邊位係香港嘅男嘅歌手？咁然之後佢都係幾 address 自己即係內在嘅呢啲嘢咧。咁陳建安係其中一個啦，即係佢都有一首叫《與慾望對話》，都係一種探索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成日覺得佢雖然嗰把聲咧好狂嘅。但你其實 feel 到佢入面就係有好多細膩啲嘅嗰種嘅思考啊，或者佢嘅作品其實都講好多佢成長入面中間嘅一啲 struggle 啊 ，even 就係佢同佢屋企人之間嗰啲關係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咁啊，講呢位咧就係我一路都等緊佢出碟噶啦，係啦，咁啊希望快啲啦，係啦，咁啊上年嘅新人嚟嘅，佢係林聰。揾嚟有呢首即系上年嘅首个拍台作品都非常之喜愛嘅，同蔡德才有合作啦，歌名叫做《若只如初見》。 七岁那天忘掉了什么，让我轻轻想过我的最初，最初是你的肉，你的血，你的名，你的姓，是你哼过的歌。赤裸是我的堂，我的课，我的忘形，我的爱，是我写过的歌。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外交部在网站列出有关订立港区国安法的事实，重新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形势所迫，亦都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强调有关立法更有利于维护香港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计划牵头在七国集团就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发表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对安倍晋三涉及香港的言论表示严重关切，强调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外国政府不容干涉。安倍晋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日本早前就香港局势对中方深表忧虑。他说，七国集团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有领导全球舆论的使命。在香港目前实施一国两制的基础上，日本希望带头发表有关声明。香港电台将会制作20集有关港区国安法的电视节目。港台发言人表示，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前已经有计划制作相关节目，并非因为顾问委员会作出提议而制作。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表示，相关节目预计六月底播出，每集五分钟，会以访谈形式访问不同光谱人士，表达对港区国安法的意见。时间许可的话，亦都希望探讨世界各地相关类型的法律的情况。重新节目会持平和多元地反映市民意见。对于陈建强提到期望港台能够制作一国两制相关节目，伍万仪表示，港台亦都已经计划在电台制作探讨基本法的节目。社民连王浩铭早前入禀申请司法复核，挑战现行法例禁止被判监禁超过三个月的人士参选立法会、区议会和乡郊代表选举的规定，要求裁定有关规定违反基本法第26条和人权法，要求法庭宣布相关的条文违宪。法庭下午颁下判词，裁定王浩铭败诉。王浩铭同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在占领行动案件中被裁定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成立，判监八个月。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就被裁定一项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同埋一项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成立，被判监八个月，缓刑两年。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转坏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27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5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2，升12.4；美团点评159.6，升8.1；阿里巴巴215.6，升3.2；盈富基金25.46，升2仙；中芯国际18.84，跌6毫；中国平安82.15，系跌5仙；友邦保险73.45，跌7.5；建设银行6.39，升5仙；港交所296.4，升5.6；永达汽车8.54，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瑞士法郎0.946，加元1.339，人民币7.071，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4点，升33点。港金现价报15,90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58美元，卖出1,72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中線的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線落灣仔龍尾在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空裝道橋面。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近東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島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繁忙，龍尾接近東山台。另外，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慢車，龍尾海豐園。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诚怡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二台六月新一分，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的开心有迹可寻。 苏怡妈妈你好啊。 苏怡其实几多岁到啊？而家 12岁，去想做 DJ 啊，第日 做司机揸车啊， 想做 DJ 啊嘛， 系啊， 我 DJ 我听到做司机， 其实咧做司机出色啲。 听到啦，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真系氹得我彭仔程振鹏好欢喜嘅。 时间嚟到下昼嘅4:39，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咧。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旧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孙燕姿名称叫做天黑黑。出道20周年嘅巡回演唱会受到疫情嘅影响咧，一直都冇办法举行。但系佢冇放弃到嘅，寻晚咧就喺 Facebook 上咧，同埋好多串流平台上面咧，举行咗 live 音乐会主动唱俾你听。哇！出道20年咧。佢都系 人海口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八字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发那些美梦， 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义藏于心，谁料走出落地？是我挨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曾是最亲的你。 佢系杨丞琳啊，原来都系2000年出道嘅歌手。虽然当时是以这个少女团体 Fall in Love 成员身份出道，但现在已经是天后级的歌手了。 如心不痛，难以置信，临尾会这样痛。要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灵通，同日张嘴无数个你，还叫我放轻松。你眼中的等闲事，在我心很重。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义藏于心，谁料早上落地？是我挨不起。 杨丞琳最新专辑当中作品，都是一首原创的广东歌，填词有陈永谦，作曲有林家谦，歌曲名称《我不认识你》。好多人都说2000年是华语乐坛最黄金的一年，刚才讲过出道孙燕姿、周杰伦，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少女团体，包括有 Twins 和还有 SHE。 昏宣告知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终于在热络的时期，我很喜欢你的他，都陪你啊。开心不是在作假，没有言笑互动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你还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旋律那样。 S.H.E 其中一位成员啦 ，Hebe 田福恩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元日》，同一时间都预告定俾你先。 听日咧 ，Hebe 咧即将就会推出再新嘅作品，都终于等到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大家都等咗好耐啦。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我想再愚弄自己，也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 剛才那位2000年出道了很多现在天王天后级的歌手啦，那都的而且确因为2020年疫情的关系呢，没办法庆祝出道20周年啦。 Hello, hello, 一字一句的唱着。 Hello, hello, 写下渺小的字，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被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hello。 大都希望可以有无限咁多嘅机会唱歌俾你听。 为你歌唱的歌颂。是令人着迷的歌声，难过是疲倦我脆弱歌颂。重新定义人生的梦，带给我光芒的冲动，如此疯狂也执着，是我 两大歌王合作啦，萧敬腾有林俊杰。嗰个名称叫做 Hello。想讲嘅就系每一次企上台嘅时候，见到歌迷嗰种感动，系真系唔会因为时间或者地点，甚至受到疫情影响而改变嘅。今日你听到咗二十年嘅天黑黑，亦都有好多嘅新歌，有啲歌唔同年代听，感觉可能会有啲唔同，但系我谂当中嘅感动咧，应该系冇变嘅。 角落取代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炙热闪烁，光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叫人难受， 叫人难受，让我。 乐坛最中意非欧美嘅音乐人啊，李荣浩翻唱《花样年华》主题曲，听日三点继续骚动音乐。